肉未制止，只因他似似魔鬼化身时，遇上他天使都自疑，遇上他魔鬼的引力，遇上他天使变做魔鬼的美食，全没有气力堕进幽黑的辣味，忘了爱可失理智，忘了情妇食四肢，忘了原是天空美丽天使，回看此心中到此，回看仍是没法子，怎么摆脱这魔鬼似身事，遇上他天使都自疑，遇上他魔鬼的引力，遇上他天使变做魔鬼的美食，全没有气力堕进幽黑辣味，遇上有气力，愿他找到摆脱的方式。进幽黑的辣味。